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十一集，被讹上了。展昭塞了一筷子菜到嘴里，觉得被摸了一下也不算吃亏，他也摸了白玉堂的，算扯平。于是向来不拘小节的展大侠很快把这茬忘了，拿着筷子挑挑拣拣，试着菜的味道。刀斧镇是小地方，不过小地方也有美食，特别是一些地方菜。白玉堂观察了一下这位性格开朗的展大侠，还是个名副其实的吃货，连刀斧镇这种冷僻的地方有什么特色小吃他都知道，点菜的时候嘴那叫一个顺溜。其实展昭出门前就跟衙门里的老人打听过了吃到什么好吃。展昭边吃菜边看白玉堂，见他只喝酒不吃菜，就皱了皱眉。 不合口味啊，你想吃什么再叫点。 白玉堂心情似乎还不错，伸手抓起筷子夹了口菜，倒是觉得味道不错。 展昭还挺会点菜的。 展昭就纳闷，怎么白玉堂夹菜的姿势都那么公子呢，忍不住递了个勺子过去。 就不信你喝汤还继续公子。 不过白玉堂将汤勺放在一旁没动，放下筷子继续喝酒。此时展昭收起了玩闹的心思，瞧着桌上那个方盒子。 你大老远赶到刀斧镇来，不是为了断刀门灭门案子？ 断刀门的事情我刚知道而已。 白玉堂见展昭对那个盒子很好奇，就伸手抽掉了包着盒子的白绸子。展昭见布包里是个黑色的木头盒子，就看了看白玉堂。 打开看看。 不会真是人头吧？ 白玉堂不说话，只是喝酒。展昭伸手打开盒子往里边望了一眼，愣了。只见木头盒子里装着一颗白森森的骷髅头。展昭不太明白，合上盖子看白玉堂。 你再仔细看看。 展昭打开盒子仔细看，这里人多，他不想把骷髅拿出来，所以稍稍将木盒往后倾。一眼展昭就看到了这颗骷髅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在骷髅白森森的面颊骨上有一个黑色的痕迹，似乎是一个刺字，一个罪字，这是重犯发配边关的时候会刺上去的，因为刺得深，而面颊肉少，常常会刺在面颊骨上面。展昭盖上盒子，就开始发呆。天山派徒子徒孙众多，但是江湖人都知道天山派内部很混乱，掌门陆峰根本管不住那几个年轻气盛又武功高强的徒弟，这一些还要从天尊的性格说起。天尊贵为武林至尊，与天魔宫公主殷侯可并称为天下第一，但性格却很小孩子气。他自己天赋惊人，所以收徒弟也喜欢找些天赋异禀的。天尊这辈子挑过好多徒弟，但大多教个一招半式就觉得人家没天分，交给天山派掌门继续教了。这么多徒弟里边，只有白玉堂是天尊从始至终认认真真教的，也是他承认的唯一一个是自己传人的人。除去白玉堂之外，天尊前前后后指点过的无名分徒弟至少有十二三个。这些徒弟虽然不如白玉堂天分高，但都有过人之处。而天山派是武学圣地，藏书阁中有大量的武学书籍。这十几个徒弟在长大成人后都各成一家，武艺高强。 陆峰虽然是天山派的掌门，但因为辈分混乱，他也管不了这几个弟子，因此天山派内部分成很多派系。一些本分呢，负责管理天山派日常事务的徒弟们跟着陆峰，其他徒弟各自跟着一个师兄，有的独立成了门派，有的觊觎天山派掌门的位子，斗得你死我活。而这么多徒弟当中，有一个挺特别的，叫杨彩生。杨彩生是天尊早期收的徒弟之一，也不能说徒弟吧，反正天尊没承认过，只能说是门下。此人性格随意，生的据说也是风流倜傥，不爱争权夺利，就爱游山玩水什么的。杨彩生武艺大成之后，就独自行走江湖，过得逍遥自在。但是期间不知道发生着什么事儿，他对一位外族女子心生爱慕，两人爱得死去活来，轰轰烈烈。可偏偏这女子是个刺客，暗杀朝廷命官被捕，杨彩生不明内情，救他逃离，触犯国法，还被那女子背叛，受了重伤。最后杨彩生被栽赃，私自发配，从此销声匿迹，据说已经死了。这事情过去有十来年了，在江湖上流传很广，因此中原武林很多武生都对外族女子有所避忌，生怕成为第二个杨彩生。展昭盯着枯骨愣了良久，才开口问白玉堂： 这是杨彩生吗？ 前几天我师父派人叫我去了一趟天山，桌上放着这个盒子。 然后呢？ 几天前一个外族女人将这个盒子送上天山，说要见我师父。将盒子交给我师父之后，她说里边是杨彩生的人头。当年之事其实另有隐情，杨彩生为了救他而死，而他亦不是刺客，也没有背叛，他俩是一起被陷害的。 哦，其中有隐情，那为什么不早些说？ 他病得很重，没说完就死了。临死前他说杨彩生的尸身在刀斧镇。杨彩生临终前留下了一封信，让这个女人在不行的时候拿去交给我师父，算是完成个遗愿。 说着白玉堂从腰间抽出一封信递给展昭，展昭接过信有些惊讶： 你确定我能看？ 杨彩生是你杀的吗？ 当然不是啊。 那有什么不能看的？ 展昭拿着信，觉得白玉堂这性子讨人喜欢，君子坦荡荡，事无不可对人言。打开信，杨彩生字写得歪歪扭扭的，但展昭看得出来，他原本应该是字写得很好的，但有可能因为身体虚弱抓不住笔，所以字迹才会有些抖。看着信，展昭心生悲凉。 好好一代名侠士，为何落到如此下场？ 信上的内容首先一部分是问候天尊身体，并且说自己有辱师门，不敢回天山派见师父。这一封信是绝笔信，等天尊看到自己应该已经不在世上。杨彩生看来对天尊十分尊重孝顺，开头写得很真挚虔诚，叫人动容。信的后边部分，杨彩生说了当年事情的经过。原来他恋上那个异族女子并不是什么奸细，她是塞外一个已经消失部族的后裔，是来中原寻找部族失落的一件宝物——断头刀。杨彩生在信上说，他与那女子都不知道这把普通的短刀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不过就是一个部族的纪念而已。可是在寻找短刀的过程中，却遇到了一些神秘江湖人追杀，后来又被通缉，而他们刺杀的那位朝廷命官是兵部的一位要员，叫谭金。 当年杨采生他们查到断头刀在谭金的手中，只是去跟他要刀，但没想到竟然会中了埋伏，遭受无妄之灾。杨采生之后都在追寻谭金下落，但他十分狡猾，辞官后就隐姓埋名，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就是在刀斧镇。展昭看完信有些不解地看向白玉堂。 断头刀是什么刀？很有名吗？ 我找了塞外的一些朋友打听过，谁都没听过断头刀的传闻。我师父没让我找刀，只让我把杨采生的尸体找到，送回天山和那位姑娘一起埋葬。 展昭点了点头，只觉得天尊还蛮有人情味的。世人都传说天尊这人已经超然世外，没什么感情，看来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。展昭吃饱饱之后觉得还是办正经事要紧，不如去找找那个虚无缥缈的黑衣蒙面人，于是就付了饭钱。 你去找杨采生的尸体啊？那我去查案子了。这几天呢我都在县衙，你要喝酒就来找我。 展昭起身要走，白玉堂伸手指了指座位。 你不是要帮忙找尸体吗？ 啊？ 你看了信吗？ 你让我看的呀。 看了不能白看。 白玉堂懒洋洋伸手托着侧脸看着展昭，好看的双眼没什么精神，似乎犯困。 你不诚心帮忙看信做什么？ 我这是被讹上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